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呢，我们在以下时间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有关科学界的一些进展和重大的新闻。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二位嘉宾，新闻观察员韩新卫，欢迎小韩。 大家好，我是小韩。 还有科普作家李维扬，欢迎李维扬。 大家好，我是小李。 小李怎么今天感觉特别活络？ 对哦，因为我年轻啊。 哎嘿，好，来说说接下来的第一件大事儿啊，看看对于你年轻的心态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有一项研究显示，全球受到洪水影响的人口在15年至少是增加了20%，而且未来这个数据很有可能会持续上升。我们先来听一下这则新闻报道。 美国一项研究显示，2000年到2015年，全球受洪水影响人口增加5800万至8600万，增幅为20%至24%。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科学家贝斯特尔曼领导的研究小组，利用卫星图像分析了2000年至2018年全球除南极地区发生的913次大规模洪水，结合地面观测记录和人口数据，得出上述结论。研究发现，洪水发生的原因主要有强降雨、风暴潮、冰雪消融和溃坝。特尔曼说，将防洪措施纳入乡村和城市建设规划，有助于减少洪灾造成的损失。在预防灾难方面，每投入$1可以省下$6救灾和重建费用。世界银行灾难风险管理专家布伦登·荣曼认为，这项研究对了解气候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前一段时间呢，联合国的一个相关的部门呢是发布了最新的全球气候的一个调查报告。那么在这个报告当中也说到啊，整个全球变暖的情况很严峻，而且呢未来极端天气，无论说是大雨啊、大雪啊或者高温啊，这种极端天气出现的情况还会更多。刚才呢我们也和大家说到了，在过去的15年呢，整个全球受到洪水影响的人口是增加了20%，未来啊可能这个增幅还会更多。也许可能我们接下来面对的就是一个极端天气，包括洪水频发的一种状态了。 其实说到这个数字啊，人口影响增加20%，其实我觉得两个维度吧。第一个维度就是我们这个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地方，它的这种洪水的发生概率在提高。那么我记忆的第一场这个比较大，对于影响比较大的洪水就是98年那场大洪水。那个是我记事儿以来感觉最深刻的一次，就是大洪水。我从电视上当时看到啊，解放军战士们他们就是用真的是用自己的身体去阻挡这个洪水，然后后边的解放军战士就去堆那个沙包啊，把这个决堤的口子给堵住。当时我看的都傻了，我说这个解放军叔叔为什么这样？因为当时我还是刚上初中呢。另外一个，其实我觉得另外一点就是我们的怎么说呢，城市化的一个进程。那么就是城市人口在增加，实际上比如说像今年这场洪水，实际在郑州的这个影响，实际上它要比十几年，包括郑州人口的这个增长，它要比十几年以前高了好多。所以从这个方面讲，那么如果一个超大型的城市它受到了这种洪水的怎么说，遭受了洪灾，它要比这种好多个小村落同时遭到这个洪灾的时候，它受影响的人会更多。但是从这个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大城市它抗洪的能力要 远高于这个小的村庄。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大城市的人口多，那么它的资源也就多，包括救援的这种抢险的资源它也是会多的，包括城市的排水系统。那么包括像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专门做这种灾害救援救助的这种，然后我曾经跟他聊过，我说是不是我们在城市里边遇到这种洪灾的风险是更大的。因为你比如说像咱们经常听到，比如北京721那次在这个桥底下然后车就被淹了，包括前两天北京也有一个是在海淀区那边的车就被淹了，是不是这样啊？他说不是，他说起码在城市里边，那么哪怕你受灾了会很快的有物资过来，因为你是有路的，虽然有水，但是你人多，你资源多，包括机械资源，包括一些救援力量啊，那么它能很快的去缓解这种情况。但是就是一个小的村庄，它可能一旦路被冲垮了以后谁也进不去，大家就只能在这儿干受这个被洪水围困，大家只能跑到房顶上，然后被看着周围都是水淹了，那么慢慢的等水退下去然后路好了才能够有人，就是有救援队啊去从陆地上救他。 有道理。 对，但是从今年这个河南的这样洪灾来看，其实我们就是我们人民解放军投入的力量是非常大，像这些有的小村庄直接派出飞机就是无人机也好去探查它的这情况，如果说当地不是那么紧急，灾情没有那么紧急，那么我们可能会缓一缓，我们去给它，包括我们用这些一些技术从那个卫星上给它投这个怎么说呢，那个移动信号让它能够收到短信。其实在就是我们人啊在未知的情况下是恐惧特别大，当你如果手机收到一条短信，哎，我们看着你呢，这个我们掌握的这灾情呢，我们马上就去救援， 别怕， 对， 我们 心里一下就安定了，真的是这样。哎，这个时候实际上这些被困的老百姓他就比1998年大洪水那会儿强多了，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也是感叹咱们国家这些年的发展，包括我们去运用一些就包括军事上的技术，我们的解放军就是让我们感觉只要解放军一来没事了，我生命安全有保证了，我不会再那个遭灾了，那解放军来了马上就把我救走了。这真的是咱们国家在咱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让我感觉特别特别特别了不起的一件事，其他国家目前我没看到。 你们知道，真的这个感觉我也非常的强烈，因为98年特大洪水的时候，我正好上小学1年级，当时在班里我们就播放那个新闻，洪水滔天，但是那个解放军战士们一代一代扛着那个防洪堤坝那个大沙包往上扛，然后各种人井然有序的在指挥大家人民群众撤退啊，保护人民的财产啊，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我小时候非常的震撼，加上长大了之后，今年各种洪灾不是也突然席卷而来吗？让我感觉到大家真的是在网上各种去求援求救，大家互相去转发各种说抗洪救灾的一些消息啊，提供一些物资，包括那些解放军战士乘坐着皮划艇真的把老百姓一个一个接出来的时候，那种心中油然而生的那种敬意真的非常的充沛，不断的感叹说国家的综合国力在不断的增强。 刚才说呢，天气变化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呢继续引发洪水频发，我们在这儿呢也跟大家也做了相关的提醒。接下来还有一个提醒啊，这个提醒是现在是时值金秋，北京一年当中最美的季节，很多朋友可能要出去玩啊，野营啊什么的。我们提醒各位在野外游玩的时候当心昆虫过敏。具体的情况我们先来听一下这则报道。 随着立秋后天气逐渐干爽，去野外秋游采摘的人越来越多，医学专家提醒野外出行要警惕昆虫过敏，发生严重过敏反应有可能危及生命。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副主任医师关凯说，在我国常见的蚊子有暗蚊、酷蚊、衣蚊，它们在立秋后叮咬人类往往更加猖獗，叮咬过敏体质人群可能引发丘疹性荨麻疹，叮咬处可能会出现大小不等的大丘疹，仔细观察会在大丘疹中央看到被叮咬后的刺孔，严重时会出现小水泡、破溃、瘙痒明显，通常持续1至2周。而蜜蜂、胡蜂、蚂蚁叮咬可引发严重过敏反应，不但发作急骤，通常在数分钟内患者还会出现全身潮红、皮疹、呼吸困难，严重者血压下降、意识丧失，甚至危及生命。专家提醒 昆虫种类及数量庞大，不可避免地与人类生活产生交集，因此过敏体质人群需格外警惕昆虫过敏。在野外游玩要随身携带常规抗过敏药物，必要时还需携带急救药物和设备，确有必要者可前往医院变态反应专科检查与评估后再安全出行。 这个提醒啊，我觉得还是蛮有必要的，因为到了秋天嘛，很多昆虫是不是也就想着赶紧再多吸几口血，多咬几口人，要不然我就过不了这冬天，我这小命就没了。至少说眼下的蚊子可能是这样的。 是因为蚊子它冬天要越冬嘛，然后它就得储备一些越冬的这种粮食嘛， 贴秋膘嘛。 对，它不像咱们是咱们把这个东西存到仓库里边，它只能是吸，玩命的吸，吸到自己肚子里边。这吸的越多呢，实际上它过冬的时候，它这过冬的这个几率就越高嘛。所以呢，到怎么说呢，就是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咱们就觉得这蚊子咬人格外的厉害。 对， 但是呢，就是有一类人啊，他叫做过敏体质。而且呢，过敏体质强度也不一样。你比如说我太太，她是刚认识我的时候，就是我们俩刚在一起的时候，她这个我就观察过，她被蚊子咬完以后啊，那个身上就起那大包，是一大片，真的是一大片。你比如我被咬，就有一小包，然后我拿手针啊跟那按一十字，然后过一会儿就不咬了。哎，但是他被咬的时候，我也想给他按一十字，但是我怎么那么一大片，就长甚至能够达到几十厘米那么长的一片， 几十厘米 啊，而且一下就红了，还不能挠，越挠越红。我说我替你挠了吧，他说不行，然后我说看着就痒。但是呢，跟我生活了有这么有十几年吧，我发现这个好像没 那么，你给他脱敏了， 好像是因为他可能学了我脸皮厚的这点吧，所以他现在感觉是好多了。还有就是我， 你不担心你太太听我们节目吗？ 我觉得 他不听，他没有生气、啊。 我觉得他绝对不是因为脸皮厚，而是你们家虫子实在太多了。如果我没记错，你在我们节目中说过你养过蟑螂，什么孩子不小心， 那都不咬人啊。 说什么孩子不小心把蚂蚁给打翻了，跑一地之类的那些事儿。我想象一下，如果我是一个昆虫过敏者，我极度害怕昆虫的情况下，你们家就跟一个， 哎，真的没准可能是因为你养这些东西，然后 太多了， 对， 那他平常都不接触人嘛。再说， 但是在环境中可能会有一些什么东西的这个传播，对吧？ 昆虫接触到你，你太太在接触你，你是一个中间介质，他肯定还是间接的进行了一个脱敏治疗的。 就是真的是有好多这个朋友，我建议做一下这个就是过敏的，这怎么说呢，测一下他的过敏源，然后 抽一管血， 对，抽一管血测一下，然后你看你过敏源是什么，然后听一下医生建议，如果说很厉害的话，真的随身携带这个药物，因为这个过敏反应真的是可能要命的。 对 啊，所以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厉害的虫子啊，你像其实蚊子都算小儿科。 哎，你跟我们说说哪些虫子得躲着点？ 比如 大马蜂。 马蜂那就别说了，它 谁都知道， 你自己就知道。然后有，比如说在南方有一种叫小咬，它是一种叫蠋的动物，那个昆虫实际上是和苍蝇是有亲缘关系的。那个咬人呢以后，你像蚊子就单纯的是痒痒，但是被那个小咬咬过以后是痒痒里边透着疼，你越挠越疼，甚至它的这个就是瘙痒的周期能够达到一个月，然后最后还会留下一块疤。这就是它最厉害的地方。其实我倒不，我就是这些虫子所有的都算，其实你吸点血就吸点血就完了吧，但是它让我难受，这是一个 纪念品。 对，还有一个就是隐翅虫。 在北京有吗？ 有隐翅虫，有一类叫做毒隐翅虫，就是有一些种类啊。那平常大家只要能够看，就是能够看到这个，一两厘米长啊，然后身上有橘红色或者橙黄色这些相间黑色的这个小虫啊，那你不要把它拍死，因为你把它这个隐翅虫它不咬人，但是如果你把它拍死，它那个体液流到你身上的话，如果你是过敏体质，也有可能造成极其严重的这种就是瘙痒伤，而且它会相当就是相对于比较厉害的。所以呢，如果你要看到这些小虫嘛，你身边如果有这个小纸条，就是那种像便条一样那种，你把它让它爬到这纸条上，然后离远一点，噔一弹，给它弹到地上去， 弹到别的人身上。 如果你要没，那太坏了。如果你要没有纸条的话，就把它冲着一个草丛啊，或者能把它吹过去的这个方向使劲一吹，把它吹走。那么这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式。但是最可怕的就是你比如说我突然脖子痒了，然后 挠了 一挠，哎，把它给碾碎了。这个是最怎么说呢，我有一个朋友，就是我们一起出野外的时候， 碰到了这种情况，然后他一挠啊，银翅虫，然后中招了。 我特别害怕的就是我走着走着，突然间脖子后面啪一什么东西落进去，甚至有的时候落下来可能就是树上的一块什么树叶啊，什么花啊，花梗啊，这样的东西， 吓得不轻。 对，就会吓得不轻，我一哆嗦。 我有一次就是这样，那个是在我姥姥，就是我从我姥姥家回家，在一个晚上大概7点多钟吧，然后我就觉得脖子后边落了一个什么东西，我那骑着自行车呢，然后我就拿手那么一摸，它趴到我手上了，然后拿过来一看是一只大天牛，哎呀，吓得我啪叽就摔在那儿了。然后旁边那个戴红箍的老太太还看，哎呀，小伙子怎么回事啊，你没事吗？ 垃圾啊。 哎呀，把我给真的是当时吓坏了，因为你突手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天牛，因为天牛咬人也很疼的 啊。 给大家讲一下哈，不光是人类出游的时候要注意防这些蚊虫小或者是这些小昆虫， 小狗 太注意，它一定要注意这个东西。为什么？ 主要是防蜱虫是吧？ 狗豆子， 蜱虫没错，就是那个蜱虫， 就叫狗豆子。 对，狗豆子， 狗豆子是它的一个艺名，它的学名叫蜱虫。那个东西太可怕了，如果它咬到你们家小狗身上，假如它真的就不幸有咬到了，你千万不要私自拿你的手或者什么别人的那些民间方法，什么拿酒精擦它，一个都不好使。 那怎么办呢？ 送去医院，真的要送去宠物医院，让专业的医生进行帮你把它给，就是捏着它的头，拿那个尖锐的小锥子轻轻的把它那个嘴部跟它就钉进里肉里的那个刺全部拔出，然后进行一个毁灭。因为什么呢？我有一个朋友真实的经历，他们家的狗跟我们家的狗是那种结拜兄弟的关系，从小一起长大的， 一起磕过头，一起喝过酒是吗？ 就天天一块儿生，就一块儿玩那种。有一天我一抱他，我就发现他的腋下，就是前腿的那个腋下溃烂了。 嗯，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哎呦，这狗这嘎吱窝怎么烂了呢？”他说：“我看看。”结果他跟我说了一个事儿，他说前两天有一只蜱虫咬了他，就是秋天嘛，在草丛里跑的时候，他回家之后心大呀，他觉得哎呦有虫子咬我们家狗，他给他瞪下来了，他那个口气还在他的皮下，就那么一个小小的口气里面含的毒素让狗腋下整个溃烂，去医院进行的专业清创，切开。缝合、整个工程量非常大，而且很不幸的是因为要做这么大的工程量了、反正要顺便麻醉了，进行了绝育。那只狗醒来之后胳膊就是那个嘎吱窝也疼，自己的身体也疼，整个狗就属于一个萎靡不振的状态。到现在我们家狗一直很想念它的结拜兄弟，但它没有朋友。而我们家狗是为什么能够身上做到没有蜱虫的、定期进行体内体外的驱虫，而且每个月你就要定一个特定的日子，你不要说我就每个月凭着感觉凭着运气，你定一个你自己，比如说你发工资的日子、或者是你要还花呗很难受的那个日子，对吧？你让那个日子深深的刻在你的心里，就在那一天给你家的狗进行体内体外驱虫，非常的重要。 这个提醒还是蛮有道理的啊。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还是小虫子，只不过这个虫子呢对于科学家而言非常的宝贝，什么原因呢？先来听一下这则报道。 肌肉、神经等软组织为重建生物的演化历史提供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信息。日前，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科研人员利用显微 CT 等多种观察手段，在缅甸琥珀中发现了1亿年前甲虫木乃伊化的肌肉。领导此项研究的中科院南古所研究员蔡晨阳介绍，他们在对缅甸琥珀中的原鞘亚目甲虫开展分类系统学研究时，在腹齿边眼甲属一新种中首次发现了甲虫体内原位立体保存的肌肉。通过显微 CT 扫描，研究人员发现该枚保脊腹齿边眼甲标本保存有较好的内部软组织结构，其中后胸部分的肌肉保存最为完好，可以清楚地看到条纹状的肌肉组织。中科院南古所科研助理李延达表示，在恐龙化石等硬痕化石中，内部软体组织极为罕见，即便偶有保存，也通常表现为被压扁的二维痕迹，立体信息几乎完全丢失。而琥珀作为一种特异埋藏化石，具有远高于硬痕化石的保存潜力。这枚缅甸琥珀距今已经1亿年，此次研究进一步证明了琥珀化石的保存潜力和不可替代的价值。 这个太厉害了啊！你看在琥珀当中竟然有甲虫的肌肉，其实研究古生物学呢，化石很重要，对不对？甚至在化石当中，或者说在琥珀当中有羽毛，这个也很重要。但是有肌肉，这个是不是就是很难得，甚至更重要了呢？李连阳， 这个就是特别难得的一个事儿，就是怎么说，比你中大奖的几率还要高那么几十亿倍 啊、哦，几十亿倍呢？ 非常非常难得把这个东西给留下来，就是。 怎么说呢，琥珀这个东西啊，实际上有一个词叫时间胶囊。 嗯， 它实际上在古生物学，就是在古生物的研究里边，它就相当于是一个时间的胶囊，它能够把这个史前的一些动物它的身体完整的给留下来。比如说像我们发现过一些昆虫，那么它的这个体表的鳞片，包括它身体的一些结构，还有就是像有一些鸟类的羽毛，包括这个应该是2000年左右发现的一个有鸟类羽，是恐龙还是鸟类羽毛的我给忘记了，然后是缩在了一块琥珀里边。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化石啊，对于我们研究这个羽毛的起源以及它的这个演化的一个过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实际上这些东西可能你想一想，那个时候有大概有多少只这个动物它长羽毛，可能是几十亿只，但是真正能留下来的就这么只有这么一块，非常非常难得，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东西，就是本身成为化石能够留下来，这就非常难得了，而且又是完整的留下来，让我们能够看到它的这个全貌，然后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化石。怎么叫重要？就是它能够承前启后，能够让我们知道它演化的这么一个过程，把它拼接起来。哎，这就是对我们科研上是有非常非常大帮助的。那么实际上比如说像好多个人收藏也好，或者说做这个首饰也好，他觉得我这个琥珀里边是有一块虫子会好一点啊，会怎么怎么样，但实际上放到科研上，这个虫子长得什么样，它是什么种类啊，或者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啊，它是没有被发现过的，然后它被发现过的，它可能展示出来的是一种就是我们未知的它的身体状态也好，或者身体结构也好，这才是最重要的。那么像收藏，我就是看它奇怪不奇怪，珍惜不珍惜，好看不好看，但是对于科研来讲，它能够带给我们的信息，这才是最重要的。 对，你刚才讲的收藏，它只是满足了一个人的 或者 某种爱好，但是如果是献给科研的话， 那就 是 全人类的财产。 而且琥珀其实是分这种天然的跟人工合成的，我见过， 我见过， 没错， 我见过有那夜马虎的那个琥珀呀，还有大闸蟹的琥珀呀， 是的， 还有大王八的琥珀呀， 我就是想说、这个， 还有长颈鹿的琥珀的， 是的，还有于谦家的动物园里不有他自行车的琥珀吗？我小时候心驰神往，我在想，这多大一个一滴树蜡下来，才能把一自行车封印在里头啊？然后我小时候是看过一个中药材，里边开了一味中药，就叫琥珀。 嗯， 我当时都震惊了，我说这琥珀不是一种很特殊、很特殊的一个东西吗？ 怎么吃啊？ 对，我说这怎么吃啊？我还真看了一下，它分为草珀和虫珀。虫珀就是真的是虫子被封印在里边了，把它给研碎了，再熬到中药里。我小时候看，我说我的天哪，这也太可怕了。 那这味药得多贵呀？ 没错，后来我就问了一下那个中药房的那个老师傅，我就说。我说琥珀这个不是我小时候看课文里写的特别特别珍贵吗？有好多动辄几亿年上千万年都有，对吧？他跟我说，他说还有三年，还有五年，还有三天，还有五天。我说怎么着？他说现在因为这个工艺啊，它并不是很难，很多这种造假的呀，或者是市面上这种人工合成的还是挺多的。 可以定制琥珀是吗？ 没错。 哎，那你说回头我们节目也去定制个琥珀给大家当纪念品。 其实你想拿那个树蜡把它给直接裹进去， 对吧， 天然形成的需要一定的时间，现在高温高压也好，或者各种干燥环境也好，它都能模拟 做个咱们仨的小人偶，对吧，给它放在琥珀里， 多吓人呀。但是我当时就很震撼了，然后那个老师傅就像刚才李老师跟我说的，你不要觉得这个很珍贵，我给你看还有蝴蝶琥珀栩栩如生。我说那蝴蝶，如果你看蝴蝶翅膀那么软，如果是真的那样一个大树蜡下来，它肯定是已经被砸歪了呀，为什么这么的坚挺在里面？老师傅跟我说，因为那蝴蝶是塑料的。我说哎，好吧。 对，其实琥珀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那个树脂它其实力量非常小，只能困住一些体格比较小或者是已经死掉的这个动物。实际上像这个蜥蜴啊，这种稍微大一点昆虫啊，这种体型的就很难把它变成琥珀了。 就大闸蟹是绝对不可能的，是吧？ 大闸蟹如果小时候的大闸蟹还是有可能的吧。 小大闸蟹。 刚才你在节目中说到了长颈鹿琥珀， 那是相声演员说的。 哎，大家听个乐，但是接下来我们说的这是真的长颈鹿的故事。有一项研究呢，表示长颈鹿祖母很有可能是家族当中的智者兼保姆。哎呀，这公众还挺多，但是呢非常重要，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一项新研究发现，长颈鹿是高度复杂的社会性物种，尤其是长颈鹿祖母很可能既是种群的智者，又帮助养育幼崽。 此前一本书这样描述长颈鹿：不合群，不与同伴建立持续关系，交往方式最为漫不经心。新研究发现，这是一种误解。长颈鹿家族具有高度复杂的社会性，长颈鹿家族似乎是母系社会，母鹿与自己的幼崽关系密切，与其他母鹿也保持长期联系，母鹿甚至会帮助照看其他母鹿的幼崽。如果有幼崽死亡，无论亲生与否，母鹿都会表现出悲痛。最重要的发现是，在虎鲸、大象和人类等少数物种身上观察到的祖母假说现象，可能适用于长颈鹿。这一假说认为，一些动物失去生殖能力后仍能长期存活，助力孙辈茁壮成长。母长颈鹿生命中 30% 的时间处于后生殖状态，虎鲸和大象分别有 35% 和 23%。 按照研究人员的说法，长颈鹿祖母可能是鹿群的智者，还充当保姆角色，对鹿群生存起重要作用。 所以话说回来，长颈鹿就是一个母系社会，是吧？它生活的状态。而且没想到呢，长颈鹿的祖母在整个的族群当中如此重要。智慧祖母啊，保姆型祖母，这是兼而有之的。哎，你们关于长颈鹿都还了解些什么呢？ 长颈鹿喜欢打架，它拿那拿脖子甩，然后那用脖子去打架。 它不会打的那个什么头脑晕吗？ 肯定会啊。 可能人老经常这么打，他就不会得颈椎病。你像我这颈椎病就很严重，就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不能抡着脑袋去撞人家，那叫脑震荡了。不光是长颈鹿，很多大型的哺乳动物，它都会以这个一个，就是我们就是说叫老祖母，比如大象，比如还有就是像虎鲸，那么也叫逆戟鲸啊，它们都是以这个雌性的个体和未成年个体形成一个，算是以小家庭这样中心的种群。然后呢，以这个雌性的年龄最老最大的那个，其实它年龄大，相对也就是经验更丰富。比如说你像大象，那么非洲象也好，亚洲象也好，它都是雌性的这个，最年长的那个个体是作为这个群体的首领，它是有领导这个群体的权利的。比如说，像非洲象，它如果遇到了这个旱灾，那么这个老的祖母啊，就会领着这个群体里边的成员，可能长途跋涉，那么去寻找水源也好，寻找食物也好啊，用它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他积累的这个经验去让自己的这个小的家庭，小的这个种群去脱离这个怎么说，就安全的度过这个灾害时期吧。让能从这个旱灾里边大部分的成员能够生还过去。而且事实证明，就是他的这种经验还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因为大象的记忆力是很好的，他有的时候会记得一些地方有这个地下河啊，或者是暗河呀，然后他去刨这个地，然后从地下比如刨出了一些地下的水源，那么包括其他有一些地方，比如距离几百公里的地方有一片树林啊，我就去那里边找吃的也好啊，或者是去躲避危险啊，这些都是由他来决定。而且呢， 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总是老祖母呢？ 因为 祖父干嘛去了？ 祖父这个忙着自己在外边 撞树去了。 对对对，因为非洲象也好，亚洲象也好，它的雄性的大象都是独立生活的。那么可能小年轻的那些雄象，它是自己会组成一个年轻雄象的这么一个群体啊。这帮年轻人呢，也不是年轻人，就是年轻象，基本上大家也都属于那种跟年轻人似的啊，经常是捣乱呀或者躁动啊，是这么一个状态。由一个就是一个地区啊，是由一只年长的雄性的这种大象，可能三四十岁，它处于这个正在壮年，然后年龄也很大，力量也很大，去管着这些。你们都老实点啊，不要去那个捣乱。然后它呢是独立生活，因为它的体型很大，基本上没有什么呢动物能够，除了人类啊，没有什么动物能够威胁到它的安全。然后它也是有足够的这个经验去自己的生活。而且呢，就是在比如像之前那个云南的那群大象，那么他们在往北迁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也是有公象去跟他们呼应，然后给他们一些帮助吧。他们就是在有一些象群受到有这种比如说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也会出来的。 今天你俩聊的虽然很到位，但一看就是男性视角。当我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你知道祖母假说对一个种群而言有多重要吗？刚才李元老师提到了大象， 你先跟我们说说什么叫祖母假说。 你知道吗？包括我们人类在内，很多的雌性动物在完成了繁衍之后，会突然间感受到空前的空虚。 你们男性可能没有这个感受，大部分女性的产后抑郁就是这么来的。 不就是产后抑郁吗？刚才还要用那种文学化的这个表述。 但是你知道吗？这个是真实的。就是当女性很多，你看她之前无论是明星也好，无论是巨大的作家也好，功成名就或者说光鲜亮丽，但当她突然为人母并且分娩之后，巨大的激素落差会让你瞬间感觉到我是一个无价值之人，你会视那个孩子为珍宝，但同时你会感觉到自己的意义几乎是丧失了。而如果你完完全全不找回自己的人生，不去找回你的兴趣，不在孩子与其他同性的就是那个交友群里找到一个存在感，你就真的是丧失掉所有的意义，而且那种抑郁是无法自救的。 这个和祖母假说有什么关系？ 对啊， 你知道吗？你看祖母假说里说的是什么？当他已经完成了繁衍，甚至有了下一代之后，很多同性就是很多女性之间，他们会形成一个互相去哺育他们的幼崽，甚至会交流经验。可能我们人类听不懂，但他们是会互相交流，甚至在其他人丧失自己的幼崽的时候，表现出无限的同情与悲伤。这是一种共情，深度共情。而且他们那种交流，就像现在的宝妈群一样那种交流。女性与女性之间在完成了生育之后的巨大落差中的互相鼓励、互相抚慰，甚至是那种交流之后走出抑郁状况，很感人。我身边有一个女性朋友，之前非常飒，张牙舞爪，女导演，特别特别厉害，斩获各种国内外大奖。突然有一天，她生完孩子，有一天跟我说，她心情抑郁到茶不思饭不想，大把大把掉头发，在家床边一直哭，说看着孩子，看着丈夫，觉得你们都有自己的人生，而我丧失了所有的意义。当时你知道，所有的那个医学的，就是他的自己的产后的医生的指导，还有心理医生的疏导，还有亲朋好友的劝说，都没有任何用。然后后来是怎么着吗？他的母亲，就是这个像祖母假说一样的一个光辉的老太太出现了，帮他带孩子的时候跟他这么说，说我曾经也有过这么一个阶段，生完你之后感觉这个世界把我抛弃了，所有人过来看你的时候，看着你的笑脸发出哎呦这个孩子真可爱，而不去问我的时候，我都感觉到自己就是活着没有意义。 哦，哎，你说的这个真的还是蛮有道理 的。是真 的。 然后你知道， 就是有过孩子的朋友，无论是男 是 女，是可能大家都对于小韩刚才讲述的这个场景是有深刻体会的。 没错。然后你知道那个女导演当时我是如何激励她的？我说首先你要找回来你自己热爱的东西，这也将来是你的孩子会引以为傲的东西。你不仅是一个母亲，你要成为一个让他骄傲的母亲。但是母亲是你的一个身份属性，母亲的前面你是要成为一个很好的你的个体。她突然觉得哎呦是啊，我应该把我自己找回来。第二就是上天其实给我们这些雌性群体设置了一个密码，就当你完成了繁衍之后，有可能想要让我们进行报废哦。我这当然是我用艺术化的言论跟他进行的一个说法嘛。他瞬间就又燃起了斗志，说 我怎么可以被报废呢？ 对，他说我是谁，著名女导演，加上他有哪吒那个劲儿，我命由我不由天，我要做出好的作品，我要让我孩子骄傲，我要重新找回斗志。这两年突然又恢复了光鲜亮丽，还做了一个新的作品。 我觉得小韩以后可以去做一些心理疏导方面的工作啊，还真的挺好的。 其实是可以的， 科学疏导，科学缓解焦虑， 没错。 好，刚才我们说到了有关长颈鹿，哎呦这一下说这么远，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在植物界的事情。只不过这种植物呢，它是吃肉的。研究人员在北美发现了新的食虫植物。 研究人员在北美洲太平洋海岸发现一种新的食虫植物，这种食虫植物生长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到阿拉斯加州太平洋海岸光照较好的沼泽地区，可利用花茎上的粘毛捕捉昆虫。通常食虫植物出现在沼泽等营养贫乏的地区，靠捕食小虫等获取营养。研究人员用氮负十五同位素标记果蝇，借助果蝇识别食虫植物。他们通过收集果蝇停留过的植物，并对比不同植物的氮含量，发现这种植物氮含量增加，推断它从果蝇身上吸收氮。研究人员还发现，新植物花柄的腺毛能分泌磷酸酶，许多食虫植物利用这种酶从猎物身上获取磷。这种食虫植物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它靠虫酶传粉，却在它的花朵附近捕虫。研究报告作者之一汤姆·吉夫尼什解释，这种食虫植物能平衡好吃虫和依靠昆虫授粉，它的腺毛不是非常黏，只能捕捉猛等小型昆虫、蜜蜂、蝴蝶等较大昆虫，不会被它捉住。 食虫植物呢，很多朋友都会想到猪笼草啊，就那个捕蝇草。 猪笼草、捕笼草、毛膏菜，这是比较常见的。 瓶子草。 对。 但是今儿我们说的这跟他们不一样，不是一个系列的，就是那种它会给你设置一个小陷阱，虫子吧嗒一下掉下去。而这种呢，它会在它的身上啊，有点类似于像这个纤毛一样的东西。 哎，那就是毛膏菜。 就它会 困住一些小虫子， 对， 而且它困的都是小虫子，那些会给它传粉的昆虫它是不会把它们困住的，所以这个植物还是很聪明的。 对，为什么它困住的都是小虫子呢？就是实际上它如果想困住更大的虫子，那么比如说我一个人吧，我想制住一个小兔子还是很容易的，但是如果我想制服一个大猩猩的时候就会很难。那么因为什么？因为大猩猩个儿比我大，劲儿比我大，如果我想制服它的话，那么我一定要长得比它个儿大，比它这个力量还大才行。就是这个食虫植物也是一样，那么比如说我长一毫米的这个纤毛我就能控制住这个果蝇的话，如果我想制出这个蜜蜂，那么我可能要长到100毫米，那我的体型就要大100倍。这个时候我需要的这个资源就会比之前至少要高100倍。 对， 而它本身生活的一个就是相对营养贫乏贫瘠的这么一个区域，所以对于它体型增长确实能够获得一些好处，但是它获得的资源又不支持自己体型的增长。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你们种过食虫植物你们就会知道，就是比如说猪笼草、毛膏菜啊，还有捕蝇草也好，它虽然会捕食一些，就捕捉一些昆虫，但是如果你要让它老捕食昆虫，那它死的可就快了。 为啥？ 消化不掉。 对，它消化，就是它消化实际上也是需要一些能量的。当比如说这个捕蝇草它有四个那个捕蝇的那个瓣儿吧，如果你让它四个装满了，它可能就会进入一个超负荷运行的状态， 撑死了。 对，因为它在野外的话实际上它捕虫的几率没有那么高，远没有那么高。 对， 这个时候它如果全部去消化的话，可能它的消化量就会过大，这个时候它可能就会造成植株的这个枯萎。 所以这个虫子对于这种植物来说就是个加餐， 可以说是锦上添花。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以前特别喜欢一个叫食人花的那个形象，印在我的衣服上，就是 植物大战僵尸。 对，五彩斑斓，张着大爪， 有食人花还有食人树，也是相声演员说的一个段子。 没错，而且我还看了好多那种神话故事里真的有这样说法，说什么你误入了这片原始森林，当那个树藤紧紧的缠绕你，你越挣扎它滚得你越紧，然后那个树开始把你勒死在那儿，把你变为肥料。真有这么个事儿？ 过一段日子就看地下多了一堆羊蝎子。 真有这事儿吗，吕元老师？ 没有这事儿，因为就是像我刚才说的那个事儿，它如果要比如说它要制住人大小的这个动物的话，就需要长得相当巨大。而且植物它就是植物，虽然也会动，比如说我们用这个怎么说呢，特殊的这个摄影设备去拍摄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枝条在动啊，但是这个速度对于我们动物来讲实在是微不足道。就像我们运行就是运动速度最慢的树懒儿也比它快好多好多。 没错， 所以你想一个人要是被那个树那藤子给缠住，这人也别活了，别活了。 上一次我亲眼目睹这个过程是什么，在《倩女幽魂》里那个树妖出来抓人。 哎呀，回到现实中吧。 是的，回到现实中之后，其实我还真养过，我养过猪笼草，养了一阵子，然后我就发现它也不怎么捕食昆虫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养的太好了，它那个营养是不缺的。它在不缺的情况下，它只长个头，长得五彩斑斓，特别漂亮。别人来了还说呢，说哟，你们家是不是苍蝇蚊子也不多呀？它能给你吃了？我说我们家本来就不怎么进苍蝇蚊子。 对，说明你们家干净。 对，我们家本来也干净，加上我又给它施肥啊、松土啊，给它做得特别好。我觉得它已经不太需要去自己捕食了，变成了一个好吃懒做的一个寄生虫一样的花草。然后我觉得其实还是养一下挺有趣的。现在很多那个就是咱们的花园里就有这个东西卖，可能十几块钱一盆儿，但是挺多人回到家就养死了。为啥？浇水浇的太多了。 今天我们在照亮新闻深处中啊，和大家分享了很多非常有趣的科学新知。我看了一下时间呢，到这儿也差不多了。再次感谢呢二位嘉宾，新闻观察员韩新卫以及科普作家李维阳做客，谢谢你们。 好，大家再见。 大家再见。 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热点新闻。此外，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更加精彩的内容。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If this life is one act, why do we lay all these traps? We put them right in our path when we just wanna be free.

慢跳，有一条鬼街你是否来过，五湖四海的朋友都来这里坐，一同同赞舌尖中国。后就这故事河，哈克的北京有条鬼街，美女鸳鸯传说多。 金枪金玉做河山， 北京唱响新时代的歌。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